第53集，许岩休息了没三天就重新上岗了。他跟陆森聊了聊，回国前有几家知名杂志社向他发出邀请，但陆森还是劝他考虑 TIDE。 如果确定回时尚圈发展，现在需要的就是一家能配得上你水平的公司， TIDE 是最好的选择。 我觉得你的工作室才是。 许岩呀，请你来的时候你不来，你现在又耍我是不是？ 没有，实话实说。 算了，你不知道主编有多急，说上面让他务必把你聘回去。我现在没时间管 TIDE 那边，一星期有空去一趟就不错了，只有你能盯上。 明白。 你刚回国，这几年在外面又主拍风景类，要是有跟你摆架子怀疑你能力的，记得把眼睛放头顶上。这圈子多的是心浮气躁的人，别浪费力气，哄人不是我们该做的，懂我意思吧？ 懂。 回公司的第一个星期，许岩和组里的同事在为一支香水广告忙活。这款香水定在初秋发布，成片需要尽早敲定，接着要拍新代言人的宣图、视频、采访。许岩还打算全程跟着一起做后期，尽快融入工作。公司给许岩配了个助理，叫王文安，很机灵的一个小姑娘，干活的时候勤快周到，空下来以后还能给许岩讲八卦解闷儿。许岩也是从她嘴里才知道公司要被人告了，原因是上期的一篇文章里由于措辞问题惹怒了某位女星，昨天律师函已经发过来了，不过告倒是还没真告，算是私下调解阶段。 主编嘴角都上火起泡了，这两天大家都不敢往那片办公区走。刚刚我去送东西，看见一新的律师来了，好帅。 许岩不知道，他哪知道，每天一来就往摄影棚里钻，要么就是跑外景，回来还得干后期，实在是没空了解公司八卦。但想来对方也不会真的起诉，毕竟 TIDE 不是一般的杂志社，后续合作什么的都得慎重考虑。估计那边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所以拿律师函来泄个小愤，可以理解。 那你也小心点儿，别被主编抓去出气了。 Yes。 摄影棚除了公司职员和艺人团队，别人是不能进的，但谁让你现在挂着法务部律师的工作牌呢？ 谢谢。 你说实话，这次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吧？ 对。 那你们一心的律师还真是踏实勤恳啊，连这样的小案子都主动抢着接。 沈直垂了垂眼没说什么。他研二上学期末开始在一心实习，一心是红圈所之一，虽然他是非法本，但毕竟五院211毕业，最重要的是手里有案源，自带资源进律所，在这种人脉背景不可或缺的行业里总占优势。 TIDE 的法务长期有一心的律师在参与，沈直在一心里属于资本市场组，他雅思分数高， CATTI 过了二笔，本科又读的经济，所以一直往非宿舍外的方向发展，和 TIDE 的日常需求构不成什么联系，完全是两块领域。让他来处理这种案子会有点明珠弹雀的浪费意思，但谁让沈直主动提出要接的。以至于知道了这个消息后，组里的工作群蹦出一连串的问号。 沈直去？ 沈直去？ 沈直去？ 沈直，来，你过来，我这里有几个 IPO 项目想跟你分享一下。 沈直，这种案子跟咱有关系吗？你要是被 TIDE 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 沈直，你想休假就直说，不可以拿这种小活掩人耳目。 汤韵言按指纹解锁，门一开，传来各种谈话声和不间断的快门声。棚里灯光雪亮，虽然开了冷气，但温度仍然偏高。 沈直下意识想挽起衬衫袖子，但摸到手腕时才发现袖子早已经挽上去了。他整个人好像有点茫然失措，又走近了一点，视线穿过来往或站定的工作人员，沈直微微歪头看见许岩。许岩正拿着单反单膝跪在精致的香水展台前，上身只穿了件宽松的背心 T， 是一个设计师送给他的。虽然许岩弄不懂上面的图案，但这并不影响他觉得这件衣服很酷炫。这两年他全身上下大多东西都是品牌方送的，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、背包、挂坠、手链、戒指、耳钉。说起耳钉，许岩原本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架不住总收到耳饰，放着太浪费，只能咬牙去打耳洞，中途还发炎了，疼得他以为要就此失去自己的耳垂。光线亮，照得许岩的侧脸和手臂白皙一片，他瘦但并不单薄，褪下了过去疲累社畜的职业装，现在的装扮更适合他，新锐、大胆、朝气，有种恣意耀眼的飞扬感。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会闪闪发光。拍完一组，许岩起身去看电脑里的成片，助理在一边给他递水擦汗。沈直目不错视地看着许岩，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？我感觉自己正带着一只流浪狗去找主人。 卡洛伊， 王文安率先发现走近的汤韵妍和沈直，开心打招呼。其余人转过头，纷纷跟汤韵妍打招呼。许岩看照片看得太投入，一时半会儿没听见。王文安提醒之后，他才反应过来。 你怎么有空来棚里看？ 他的目光掠过汤韵妍，停在沈直脸上。看见那双眼睛里没说完的话就此断住，这一秒的对视跨越三年时间，许岩陷入片刻的耳鸣，周围说话声音完全模糊，灯光过分刺目，以至于他觉得眼前的人看起来有些陌生。沈直站在那里，沉静且专注的眼神以凝望的姿态看着他，几秒过后他说了很短的几个字，声音很低不响，但许岩听见了。 好久不见。